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装修去哪里呀？装修去哪里？装修去哪？华夏家博会里。 华夏家博会，装修大牌又实惠。5月25至27日盛大开幕，就在北京展览馆。 诵读小站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林。今年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的主题是水山成人。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文艺广播诵读小站联合首都博物馆推出了留住记忆诵读北京读城活动。下面请听由来自西城区裕民小学的程小丹带来的北京的城墙与城门。 在北京城的所有伟大建筑中，没有能与那壮丽恢宏的内城墙相媲美的。乍一看，它们可能不如宫殿、庙宇或商铺那样吸引眼球，毕竟这些建筑都有着亮丽的色彩和细致复杂的木结构，或立在古街两旁，或藏于墙垣之后。不过当你逐渐熟悉这座大城市以后，就会觉得这些城墙是最动人心魄的古迹，幅员辽阔，沉稳雄壮，有一种睥睨四邻的气魄和韵律。对陌生人而言，他们在水平线上的极简和连续性显得有些单调无趣，但细细体会，你会发现他们在材料和工艺上的富裕变化是对过去的重要见证。 诵读小站由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北京文艺广播联合推出。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让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我又回来了。那么前两天呢，这个周董呢推出了一个新歌，名叫不爱我就拉倒。那么这首歌呢是由周杰伦作曲，那么歌词部分呢是由周杰伦和南拳妈妈组合当中的弹头共同完成的。不过呢，歌曲上线之后呢，引发了很多歌迷的吐槽哈，主要就是歌迷这个就歌曲的这个词啊实在是太土了。比如说这歌的副歌部分呢是这样的，我们再感受一下哈。不爱我就拉倒，离开之前呢不要爱的抱抱，反正我又不是没有人要，割裂的胸肌如果你还想靠，好歹你就卖造。那卖造呢是一个方言，把它翻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说有种你就不要走。那很多歌迷呢听了这歌之后呢表示周董真的是啊放飞自我了哈。还有很多歌迷呢就直接跑到方文山的微博下留言说，方文山你赶快放下手上的工作吧，回来救救周董的歌词好吗。 那么其实呢，在周杰伦的团队当中，填词水平高的不止方文山一个人，还有一个叫黄俊郎的人，那么同样是周杰伦音乐路上不可或缺的伙伴。但是呢，他不像方文山那么的高产，但是呢，歌词的水准却不比他差。在歌迷当中呢，方文山如果说是天才的话，那黄俊郎就算是鬼才了。那么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板块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鬼才黄俊郎。欢迎各位呢，也是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聊天吧。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深你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都快抱，曾比我好，你幸福 爱我就拉倒，来自周董周杰伦。那么喜欢周董的朋友呢，对于黄俊郎这个名字应该不会觉得陌生，因为除了写词之外呢，他还经常以阿郎这个名字出现在周董的电影里。其实呢，他算是被周杰伦捡到的宝贝了。和周杰伦方文山不一样，黄俊郎呢从小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 而且呢算是学霸级的。高中之前呢他也没有看过漫画，直到高中开始住宿生活之后才从同学那里接触到这些东西。好吧，不过呢他的自制能力很强哈，没有沉迷在其中。那么高中毕业之后呢，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中兴大学，后来呢又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因为住宿时期呢接触了很多漫画、文字和音乐，让他慢慢产生了从事文字创作的工作的这样的想法。于是呢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呢立志要当一个作家。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黄俊郎填词、周杰伦演唱的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叫将军。哎，这个不是这个职位将军哈，就是这个象棋当中的将军。那么他这个开头跟结尾的一段同期呢很有意思。 过来就别给我吵了啊，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 过来，你走吧， 走走， 他没破了吗？他都指向你杀越轨的地方，你会前进，但终究还是得要习惯的想象的人儿。你留不是你最大的致命，是我按兵不动，注意习惯凡是沉默的阴阳当头炮，准在注意我礼貌的开场，冰封马儿像黄内练起来鱼肉可刚，你26招宝剑子，现在即衡量33招举二军阶，出手你恐怕将暗箭难防，这一场不流血的堂子有次总会受伤，从我门口的铁证鬼剑怎么上两样，你这撩人的老头站在一旁抱我肩膀，我猜他想的应该和我一样。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是否？我苍狼无穷，我攻势如风，用单狙如弓，碾过你好伤的脸孔。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是否？我左右开弓，我气势如虹，枪光马轻动，兵临城下手逃都没用。在潮汐退潮散发时一气之动，在理解迷雾能不能当成研发的内容，别专心一的轨迹跟邻居不真相同，风铃火山是不是用兵之重，到最后无兵但是魔音成为我的最后武器抵抗，我要望着夕阳你低头黯然离场，因我说胜败是赢家之上，你不用放在心上，是因为我只适合无双。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路人，当敌人失控，我战到无穷，我攻势如风，单狙如弓，碾过你好伤的脸孔。望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如虹，当敌人失控，我左右开弓，我气势如虹，枪棒马惊动，兵临城下手逃都没用。看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如虹，当敌人失控，我战到无穷，我攻势如虹，用单狙如弓，碾过你好伤的脸孔。望我，我手指放手，我目光如虹。 本来想要念留言的，算了，我们还是听完听到最后吧。还有一段同期特别有意思。 你往哪走？你往哪走？ 北北将军。 就是这一段特逗的这个同期哈，将军这个这一句同期呢，应该就是弹头的声音哈。FF 老棒棒的姥姥 FFL 他说啊，超真的很辛苦，好几档节目哈，不辛苦不辛苦，能够有机会陪伴大家，我也很开心的哈。那么他还说了哈，新歌还不错啊，谱曲也可以，配乐也还不错，没有那么糟糕，就是歌词接地气就是了。嗯，没错，这个是可以说是所有文艺作品的一个标尺了哈。如果说真的是离受众很远的话，基本上可能也就没有什么市场了哈。易先生也说，就想问一句，周杰伦的胸肌还在吗？不知道下一首歌是练胸肌还是奶茶真好喝呢？ 有了孩子结了婚当了爸爸，我觉得应该是练胸肌，真的希望他真正的做起来哈，担当起来。刚才我们分享的是周杰伦演唱的《将军》，词作者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黄俊郎。刚才呢我们提到了黄俊郎毕业啊，可以说是学霸级的人物啊，想当作家，但是呢家里条件不太好，那时候呢家里已经负债累累，不过呢他还是决定除非等到出书，否则呢他不接受任何的工作机会。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没过多久就穷困潦倒了，那过上了交不起房租而被这个断水断电的生活。那么那个时候呢他为了有一个好的创作环境，会跑到楼下的咖啡馆里写作画画。那咖啡馆的老板人很不错，那么看他呢是真的很有这方面的才能，就主动提出让他呢用画作来换咖啡或者是食物。不过呢这只能让黄俊郎勉强的填饱肚子，解决不了他更多的生活问题。那么好在这个时候呢他就遇到了方文山和周杰伦。那么在方文山的忽悠，真的是忽悠谎言和诱骗下，他呢就加入了周杰伦的团队。但是后来来看呢，可以说真的是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成功的这个溜光大道。一起来分享黄俊郎填词周杰伦演唱的牛仔很忙。 伤身体，很多人不长眼睛，笑成都看不起，只说空拳就说这么低。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的是鬼才黄俊郎，那么他呢是周杰伦团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人员。欢迎各位呢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聊天。那为什么说黄俊郎我们刚才说到是被方文山骗进团队的呢？那么这俩人呢最开始是因为平面设计而认识的。方文山呢在成为作词人之前呢，他呢就有一个理想，就是写剧本拍电影。那虽然说后来成为了词人啊，作词人，但是心里呢对于文化事业还是很执着的，他就希望能够开一家出版社。而黄俊郎和方文山的理想差不多，也是写东西。方文山呢就觉得这个人很有想法，就许诺他一定能出书。当时呢黄俊郎还挺开心的，没想到呢签了公司之后就发现什么作词人。当时呢周杰伦就给他丢了两个歌的小样，一首是以父之名，还有一首是三年二班，让黄俊郎二选一。当时呢黄俊郎以为周杰伦疯了吧，因为自己没有填过词， 不过周杰伦说没有关系，即使你填得很烂，我也可以把它唱得很好听，哈哈哈，这个霸气啊。好吧，我们接下来一起来分享这个歌曲，就是周董的以父之名。其实呢，我们听到周董说这句话的时候，应该我们就能想象到不爱我就拉倒这首歌的诞生过程了哈。刚才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一句留言，歌曲当中分享跟大家听，以父之名。 Ave Maria, grazie ricevuta per la mia famiglia. Un risentito e un amorevole divino.Grazie, chiedo a te, Signore Divino, in questo giorno di grazia, prego per te, Ave Maria, piena di grazia, Signore, con te sia fatta la tua volontà, così in cielo e così in terra, nel Padre, nel Figlio, Spirito Santo. Amen. 我们来分享那条真的特别逗的留言哈，遥远说的，三个月前周董你还等人家下课呢，现在就不爱拉倒了，男人呢算什么男人，好嘛。不过这么一连起来哈，我真是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有这么一说哈，一树梨花压海棠说好歹你就卖灶，换成普通话就是有种不要走，上一次是等你下课，这一次是有种别跑啊，看来周董的小霸王人设要立起来呀、 我的桌上我是没关系的承诺了，就把梦记在角落，一直一直一直满足偏在脸部被风吹动，阳光无言的穿透，洒下表情被我寻不到，手无寸步忍着寸步忍着孤单开始发笑，不停对着我嘲笑，回忆逐渐烟消，曾经纯真的画面，残忍的温柔出现，脆弱世界大，我们一起来祷告， 认识的父母一句不肯不真追的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东移的高空槽影响，今天本市有一次阵雨性的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请司机朋友们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阴有小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偏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7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会说话。 我在长城，今天天气很好，万里无云。我在西湖，夜晚的景色别有风味。我在山西，我在河南，我在台湾。每一个地方都有它的故事，每个人都有一首最爱的歌。用声音做脚步，讲述你的故事；用音乐做美食，犒劳我们的心灵。我是英超，2018年每天中午11点，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让我们换个姿势，听歌说故事。 和你聊聊他的音乐，和你谈谈他的过往。歌坛星云录。 11点32分，北京文音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今天我们的歌坛星云录一起来分享的是周杰伦的好搭档之一鬼才黄俊郎。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音广播，一起来互动。那说起和再加上方文山哈，周杰伦、黄俊郎他们仨的关系呢，其实挺微妙的。虽然说在公司里呢，他们有很明确的这样的等级之分哈，但是呢，相处的时候呢，就跟朋友一样，而且呢，还是损友的那种感觉。当初呢，黄俊郎凭借以父之名，在业内可以说是一炮而红，蔡依林、SHE 等等这样越来越多的大牌歌手都向他们抛来橄榄枝。不过呢，他自己内心也很清楚，自己能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多多少少跟周杰伦的名气呢有关系。那么同时呢，他身边还多了两个让人听了想打人的声音。一个声音呢是来自方文山，说：“喂，你的书写好了没有？怎样？以为写了一首歌就不用写书了吗？你以为你是金曲奖入围再奖感言哦？拜托啊！”另一个声音呢是来自周杰伦，他会说：“拜托，以后不要再让我看到你穿那件衣服，简直是在侮辱我的音乐。给你一件厉害的换，别再拿外表来开玩笑了。”话音结束呢，一般都会有一件衣服被周杰伦扔过来。主要是黄俊郎呢不怎么会出现在台前，他呢长得确实有点五大三粗哈，不是很注重外表，所以说才会被周杰伦开这样的玩笑。那么具体长什么样呢，如果说不知道的朋友可以去网上搜索一下，或者说直接在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可以看我的直播帖，下面发的都是他的照片哈。那么其实呢，对于写歌词这事儿，黄俊郎最开始是很不了解。他呢有两个困惑，第一呢针对周杰伦，还有一个是针对方文山。首先呢，他不知道周杰伦为什么会信任一个从来没有写过歌词的人。其次呢，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明明是自己抢了方文山的工作，但方文山呢还能无比的开心，是吧？相信很多朋友已经不言而喻了哈，应该就有答案了。但其实呢，那个时候方文山是想在生活上帮他一把。刚才我们也说了哈，黄俊郎家庭条件和生活环境不太好，方文山呢知道他有才华，所以说呢才会力挺这个家伙。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的是由黄俊郎填词，周董演唱的《轨迹》。 轨迹来自周杰伦的演唱，黄俊郎填词。虽然说呢，黄俊郎对于周杰伦要求自己写歌这事儿呢觉得很困惑，但是呢写歌词的态度还是很认真的，而且呢不乏经典。相信呢很多杰迷哈对于这个夜的第七章这首歌呢都有很深刻的印象，歌词写得相当有画面感，而且呢层层推进，故事感很强，成功的塑造了福尔摩斯查案的故事。据说呢，黄俊郎为这首歌填词的时候翻遍了福尔摩斯全集，歌词当中的很多内容都是他对应着小说进行创作的，而且呢可以说这首歌曲给人的感觉真的是有点像电影原声的那样的状态和滋味了。一起来分享吧，周杰伦和潘儿共同演唱的《夜的第七章》。 的那下一行是难言懂的雾，飘向过往的树，怎么对我哭？每个街坊的圆形广场，回家开始悲伤，与我花到会长微凉，无人冒着声响，思念的白风向了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的盖章，折射的手掌，交配的手掌，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烛光向上，腐化的假象，矛盾多么的悲剧的真相，根据被完美伪造，那装满数量千兆的嘴角上扬。 薛湾少女的春天一，她说以前不太了解黄俊郎，刚刚去查了一下她的作品，才发现原来我喜欢的那么多作品都是她写的词呢，好有才华。蔡依林的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SHE 的神枪手，萧亚轩的后来的我们，梁静茹的恋着都喜欢，南拳妈妈的人鱼的眼泪，陈小春的双黄线，品冠的默默， TFBOYS 的剩下的盛夏等等等等，谢谢超哥普及。虽然说在周杰伦的歌迷看来，黄俊郎是一个很有才华的词人，但是他呢始终没有放下作家梦，一直都想出书的他，如今呢已经出版了5本书，而且呢他的书呢都很有意思，文字内容占比呢并不是特别高，很多内容呢都是靠图画来表达。他说自己呢是在大学期间开发出画画天赋的，有一次在医院体检排队等候的时候呢有点无聊，就在一张纸上开始画四格漫画，从那以后呢他就喜欢上了画画，而且他的画呢都是黑白风格，倒不是为了可以追求艺术，而是为黑白风格的成本低，一张白纸一支笔就搞定了，而且呢便于携带，走哪儿都可以画。那刚才呢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许愿池的希腊少女，一起来分享。 当然正在用和弦练习忧郁，趁闲下的少女听着 Git 的旋律，在许愿池边把我可是的担心， 少女手中的引力，想要爱情她的秘密，地中海沾蓝色的希腊婚礼，一条穿过前方蜿蜒的孤寂，对着空气收集他心声，下一句远方少女跟他一样在犹豫，少女手中的硬币沉入圈里，她的表情像涟漪那么透明美丽，一他幻想人快乐永远无趣，只能决定他到底是愿只愿希腊少女， 北京文艺广播继续为各位直播好歌会说话。今天我们来说鬼才黄俊郎，欢迎各位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微信公众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互动。 那么其实呢，黄俊郎有很多创作上的奇奇怪怪的习惯，不管是写书、画画还是作词，他总是要同时进行四五项，同时写好几本书，甚至呢还可以同时写好几首歌。每一次创作的时候呢，他都要听着音乐当陪衬，而且呢必须是没有歌词的纯音乐，因为他怕歌词呢会影响到自己的看法。不过呢，他也认为想要写出让人感动的作品，秘诀就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但是呢，时间久了可能会觉得很枯燥单调，但是呢每一次创作的过程又都是有逻辑性的，这是一种训练吧。一起来分享刚才也是我们的听众提到的 TFBOYS 组合演唱的《剩下的盛夏》，依然是由黄俊郎作词，周杰伦作曲。周杰伦的忠实歌迷应该都看过《不能说的秘密》和《天台爱情》这两部影片哈。黄俊郎呢，在这两部影片当中都有客串，分别饰演了周董的学长和周董的小弟。那么这两个角色的共同点就是非常搞笑哈。甚至在拍这个《不能说的秘密》的时候呢，他还自编自唱了一首很不严肃的歌曲，叫做《女孩别为我哭泣》。其实呢，生活当中的黄俊郎就是一副很不严肃的模样。之前呢，有一段时间周董就很苦恼，因为自己的曲子很高产，但是方文山的词呢很低产，而且经常脱稿。本来以为黄俊郎能够帮一把，没想到呢他开了博客，每天除了写书画画，还要在博客上跟网友互动，这就无疑占用了他很多写词的时间。后来呢，周董就直接抱怨说，我快哭了，真的不是因为音乐或文字，而是因为我觉得你像是一个棋子而感到悲伤。文山自己事情都做不好了，你居然还听他的，真的搞了一个博客。没想到啊，黄俊郎居然回复说什么呢，没想到你还会写出而是因为我觉得你像是一个棋子而感到悲伤这种复杂的句子，了不起啊，很抱歉之前还误会你是文盲，不过呢我合理的怀疑这铁定是从书上抄下来的。还有请专心把录影带拍好，不要经常上网好吗，一堆人等着你吃穿呢。好吧，这样怼老板的也是太少见了哈。不过呢，现在看来周董呢一定没有听黄俊郎的话，因为他已经在网瘾青年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好吧，今天呢时间关系，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陪伴收听。最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黄俊郎演唱的《女孩别为我哭泣》，那么这也是电影《不能说的秘密》当中的插曲。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小说联播，那么今晚我们说电影，晚上十点钟播出，为大家带来的是《银河护卫队》的第二部，相当精彩的一部影片。喜欢的朋友的话，可以在晚上十点钟依然是北京文艺广播来锁定收听。我是英超，明天同一时间的 应该是10点钟。明天的严氏代班我们的这个乐享生活，严氏876，不见不散喽。 嗯 拦住我坚持那次喊不勇敢铁板的鼻子杀敌永远设下的都是爱你男子喊不完两两枪的游戏生活像是软啪啪的风景男人要有硬棒棒的背影用热血灌溉我的兄弟无胸膛留给你还哭泣男子汉就是我小心别爱上我靠男子汉呼吸搏一搏男子汉发型睁开我的迷你眼睛来一个甜甜的表情男子汉用笑就能点到你 男子汉像三般的额头肌男子汉像狼一样的骨气男子汉火辣辣的感情男子汉暖乎乎的真心男子汉就是我小心别爱上我男子汉就是我你已经爱上我 很简单87.6